想你一定还是老样子，打开手里的笔记簿，我轻轻地画出你的名字。一点忘了事，一点满足，始终记住爱的那一种甜度。自己过的日子，自己心里有数，不想让微笑变成一种装饰。爱像糖，小心翼翼，爱像糖果放在嘴里，牙齿坏了甘之如饴，痛的可以，却慢慢的填进我心底。 就当做爱过你的纪念。 是错了又一再错，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，又做错了什么，又做对了什么，现在跟你说抱歉。 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